人杯之前至少都是订购四盒才有的送，真的是第一次。杯子配有手拎礼品袋，价值199元，就是两个字，超值。好了，电话还在报线中，请速度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机动车限行的尾号呢是5和0。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呢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了，气温是有所下降。那么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于昨天的16:3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傍晚风力逐渐减小，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那么白天呢，今天是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9度。未来几天天气都比较好，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坛玉雕，是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外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寝石，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来到了周五，我们继续带大家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要带大家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国强则关兴，国弱则关衰，看海关历史呢，其实也是了解中国的百年浮沉。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关的历史。来介绍一下，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海关博物馆展陈部主任李海勇。李主任您好。 您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海关博物馆的藏品部副主任王佳。您好，王佳。 您好。 嗯，那么说到这个海关博物馆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组图片哈，大家发送01一直到09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海关博物馆的里头的这个陈设呀，一些展品，我们也会慢慢为大家介绍哈。这到底几幅图片说的是哪儿？说到海关博物馆，离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特别近，其实我们应该算是稍微远一点点的邻居吧，不能算紧挨着的邻居是吧？ 应当算是邻居。 邻居具体位置在哪儿呢？ 我们在建国门内大街2号。 嗯， 然后呢是在建国门桥的西南侧。 嗯， 社科院的对面。 嗯， 然后古观象台的西边， 海关总署的东边。 嗯， 如果大家坐地铁呢，就坐这个地铁一号线、二号线。 嗯， 就从建国门站 C 口出来就可以了。 嗯，其实就是在这个建国门地铁站那个古观象台那个口出来，再往东单那方向走一丁点儿，其实跟那个古观象台是挨着，是吧？ 对对对。 啊，那么海关博物馆其实也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博物馆。虽然我们中国海关的历史很久了，建海关的历史很久，但是咱们的中国海关博物馆是2014年才这个对外开放建好的，是吧？但我听说其实这个筹建时间还蛮长的，这个还是有一点曲折的故事，是吗？ 对。 嗯， 我们中国海关博物馆筹建呢是从2002年4月就开始这个启动筹建工作。 嗯， 然后呢2014年3月应当是12年磨一剑，这个中间呢经历了很多的故事。 嗯， 启动之后呢，我们开始这个征集藏品，然后编写陈列大纲，关键的还是一个选址建设。 嗯， 这个在选址建设中曾经想过是不是在广州，还在上海，还在北京，最后呢、嗯、决定在北京，就在我们建国门桥， 就在海关总署旁边哈。 对对对对。 嗯， 那么在这个筹建过程中啊，这个中国海关博物馆的建设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发改委和这个财政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全国海关呢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尤其是藏品征集工作室。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陈列的有一个雪豹标本，是当时是呼和浩特海关查获的，查获之后是一个雪豹皮，然后立即把它做成标本给我们送过来，说这个中国海关博物馆将来要展出。 这是等于是海关集思的一个这个 对对对 这个成果在这展示哈。 对对对对对。 嗯，但是为什么会就筹建了那么久呢？ 因为呢，实际上最先的我们考虑的是在广州建一个分馆，然后呢，在07年12月份确实也是先建了一个分馆。 嗯。 那么到05年开始呢，我们是在北京准备就在大洋猫胡同这一带征地拆迁，那么征地拆迁大概用了五年之久吧，2010年3月才开始正式动工兴建，2013年的9月基本上是建成内部开放试运行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那咱们现在的海关博物馆一共有几个展厅呢？ 我们现在呢是分为这个应当说是主展区和902厅两个展区。 嗯， 主展区呢我们包括基本陈列，包括这个临时展厅和专题展厅。 嗯， 基本陈列呢我们包括三个部分，就是千秋古关、近代海关和现代海关。 嗯，它占了一层二层还有地下一层哈。 基本陈列是一层二层、地下一层是我们的专题展厅和临时展厅。 啊、 哦、然后呢我们、这个、 还有一个室外的地下展馆哈。 馆外的馆前广场地下的、它是室内的。 嗯。 海关902厅这个展厅，这个展厅呢、非常有意思，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一会儿我们也会介绍到这个海关这个902厅是一个这个潜水艇是吧？ 不是，海关的集思艇。 哦，海关的集思艇。 对。 哦，海关的集思艇，一个大艇哎。 对。 在这个地下展馆展出。 体量非常巨大。 是，很有意思哈、嗯。那么现在这个海关博物馆有多少件藏品呢？ 大概有3万多件。 三万多件是吧？有一些什么样的呢？ 主要是展现了海关的发展历程的，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刚才李处说到了雪豹标本这种的，就是海关在集思工作中查获的一类啊。 嗯，就是有实物，还有一些照片之类的是吧？ 对，有实物，有档案资料，还有一些照片。 这个涵盖的历史有多么久远呢？ 应该大概从西周到现在有3000多年了吧？ 哦，从西周到现在。 对。 所以说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中国海关的这个历史了哈。我们中国海关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的，早年间它也不是叫海关是吧？ 对， 就是叫关。 关。 把这历史跟我们说一说。 哎，中国海关的历史呢，应当说非常悠久。刚才王家主任已经说过，我们有从西周算起，有3000多年了。那么这个3000多年来呢， 这个海关呢跟国家跟民族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嗯。 在西汉呢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啊， 嗯， 我们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就兴起了。 嗯。 那在西汉时期呢设立的一些官就具备了监管的这个对外贸易的一个职能。 嗯。 那么我们海关的这个名词的出现呢实际上是比较晚的，在康熙二十三年， 嗯， 1684年。但是海关呢最早建筑于历史记载呢是非常早的， 嗯， 就是在西汉刘向的这个列女传，它有一个记载，这个记载说什么呢，嗯，当时的朱雅令，朱雅呢就是现在在这个海南， 嗯， 朱雅令呢他是这个内地人，然后他去世之后啊，他的后妻和他的女儿前妻的女儿，嗯，准备把他运回内地来安葬， 嗯， 那么安葬的时候呢当时政府有个规定，就说从海南那边不能带这个珍珠进到内地来， 嗯， 他和后妻生的儿子啊当时比较小，就年幼无知，把他后妻经常用的一个碧珠啊， 嗯， 放进他们行李箱里了。那么过关的时候被海关的将士，当时明确说是海关将士，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叫海关了， 对，被海关将士说查获，查获之后呢他后妻和他前妻的女儿两个人就真想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 嗯， 因为当时说这个如果走私珍珠是要判处死刑的， 嚯， 他们两个这个真想承担责任， 嗯， 将士们就感到这个很疑惑，后来被他们一举感动了，嗯，然后就把珍珠给放弃，把他们放行了。但是呢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也是唯一一次在这个清朝之前记载的海关， 嗯， 所以那时候的海关呢应该是海边之关，而不是真正的这个海关的意思， 嗯， 真正海关就要从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设关算起。 嗯，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最早这个海关呢它并不是在海边，实际上它是陆地的关，嗯，是吧， 对 啊，比如说在早期设的这些陆地官，像我们所熟知的什么雁门官、玉门官、嘉峪官、居庸官、函谷官等等，这些都是官，所以早期并不叫海关，就叫官，是吧？ 对，阳关、玉门官，这就是张骞通西域之后，这个跟西域这个中外贸易的时候和文化交流进行监管的一些这个官的设施， 嗯， 但这个官呢实际上它早期呢它不光具备这个对外贸易监管，它还有这个更多的它是军事防御的一个功能， 嗯， 而且当时呢它还有对外接待的一个功能，所以它这个功能是比较综合的，早期的分工是没有完全那么细的， 嗯，那么那个实际上那是陆地的官， 嗯， 叫海关这个名字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故事从这个西汉开始是吧， 真正叫海关这个名字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嗯嗯，那个时候是设了几个海关呢， 江浙闽粤四个海关， 嗯，江浙闽粤四个海关，那么海关的职责那时候是做什么呢， 当时的主要是就是监管征税集私，同时呢还管理这个国内贸易， 嗯，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接待对外的这个外商，他的一些这个外事接待任务， 还有什么邮政的一些业务哈， 那个邮政业务要到近代海关了， 中国1873年第一次到维也纳参加国际博览会，那个时候也是海关主办的， 对对对， 好，那么更多的历史和更多历史背后的故事，我们可以从海关博物馆的展品中去慢慢感受，一会儿呢我们会结合展品给大家介绍更多的中国海关的历史，您发送01一直到09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了。 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国盛则关心，国衰则关弱，在海关博物馆通过古代、近代、现代中国海关及其职责任务的形成与发展，去感受不同时期海关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感受历史沉浮兴衰。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我国海关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远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早在西周时期，在陆地边境和一些内地交通要道上设立了许多关，关市之争即为国家规定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检查和征收赋税。但是这里的关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海关， 有许多是设在陆地上的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交通关口上，并且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可谓现代意义的海关的雏形。后来各国诸侯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非常重视政治上的守关，并且有了执掌关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关也逐渐从陆地推向沿海地区及沿江地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带大家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海关博物馆展陈部的主任李海勇和藏品部的副主任王佳。那么刚才呢说到了我们这个海关博物馆，大家可以发送01一直到09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给您推送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展陈的图片以及一些藏品的图片。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里头的具体的陈设吧，因为刚才呢这个也说到了，这个一共是有地下一层、地上一层 和地上二层。对， 其实一进门进去就是扶梯上的二层，是吧？ 是的， 这咱们也是给大家设计好的一个这个 是的，我们的参观 线 呢观 展线路 先从对、我们的参观线路是先从二层开始，然后从二层看完千秋古关、近代海关，看完之后又到了一层，一层是我们现代海关，然后最后出门之后过一个下沉广场，会到我们的902特展区。 902艇哈， 是的， 吉斯艇、 是吉斯艇。 我们来说一说，先到二层看到就是一个由城墙、城门组成的一个古代关卡的场景。因为有这个图片推送哈，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发送01到03，01、02、03是现在这个我们能看到您这个城墙的这个图片。看的话，还挺有回到古代的那个感觉，是吧？ 是啊。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常设展中就是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常设展中千秋古关的这个关金世帛的单元。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有意设计制作了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长城、城门楼、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还有呢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等等组成的这个大型浮雕墙，并且呢我们还通过多件典型藏品和图板来展示了海关啊在萌芽、雏形和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点。 其实刚才一进门的时候那个简洁的门造型，它是一个门的这个形状上面，然后嵌着中国海关的这个官徽，我觉得这个海关的官徽是不是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由金色钥匙和商神手杖交叉组成的，是吧？ 对。这个海关的官徽呢是这个1953年确定下来的。这个当时呢海关总署面向通过这个人民日报面向全国来征求这个海关官徽的图案。后来呢这个是海关总署的原来财务处处长，相当于现在的财务司司长陈天宝同志，他设计的这个官徽。他的官徽呢是一个金色钥匙和长城手杖组成。金色钥匙的来源呢是1950年当时刘少奇同志在首都各界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已经把中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袋子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袋子里。因为待会儿王家可能会给大家介绍，在近代海关，刚才我们说的泰国，他们都是外国人。这个但是呢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就把海关收回自己的这个主权力，收回到人民手里。那个金色，它这个金色钥匙啊上面是三个词。那当时的海关的职能呢就是监管、缉私、征税。它不像现在还多一些。所以它就三个词代表了海关的这个基本职能。商神手杖呢是代表了国际贸易。两者结合起来呢就代表中国海关忠诚把守国门，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境发展，就这么一个意思。 商神手杖，商是商业的商，神是神仙的神，商神的手杖。 对，古希腊神话赫尔姆斯的手杖。 网友大金子说，我去过海关博物馆呢，里头还有官字的瓦当呢，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展品？ 官字瓦当呢是西周是汉代函谷关的展品。据考证呢，这种官字的瓦当啊，现在仅限于咱们的河南省西安县。 嗯， 它刚才我提到了啊，是这个汉代函谷关门楼的建筑构件之一。这个瓦当呢，它体现了咱们古代官金起源的一个有力证据，也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说到了这个丝绸之路呢，我想给各位提一下，就是我们馆正在办的这个雄关漫道的一个临时展览。 嗯， 在这个展览中啊，我们也从刚才提到的新安县博物馆借展了两块官字瓦当， 嗯， 还有一块官字砖，他们也都是我们新安县函谷关遗址出土的，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网友们来看看我们的雄关漫道这个临展。 嗯，这个展览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这个李初来介绍一下吧。 嗯，这个展览呢是2017年11月23号开幕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刘玉珠局长亲自去为他揭幕。刘玉珠局长看完之后啊，他说我没想到一个行业博物馆会有这么多的文物，然后设计会这么精美，制作这么精良。这里面呢应当说他说了一句话，不亚于很多综合性的省级大馆。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文物，比如说刚才说的官字瓦当，比如说这个鄂军启节，还有更好的是当时的汉代的游艺图，还有这个当时的这个马面纹的马颈，这个蒙在马的脸上，朱面纹的那个马面颈，然后呢还有这个当时的汉代的风水点风水的这个苇草。应当说尤其是里边有一个金盘呢，建议大家重点去看一看。 为什么呢？ 那个金盘呢，就是你远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金盘，但是这个金盘里边你看它的刻的都是古希腊神话罗马神话里边的人的这个形象。它呢绝对是大胡子高鼻梁西方人的形象。 那这个金盘是从哪里出土的呢？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大同市博物馆借过来的。 是什么时候的文物？ 它是北魏时期的。 那么早就有这种就是古希腊人物形象的刻在金盘上吗？ 对，这个它见证了中外贸易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有力的见证。 这是这个一个算是一个临时的展览是吧？ 对，它到3月6号。 雄关漫道到3月6号哈。 对。 好，那我们接着来说咱们这个海关博物馆里头的这个中国这个古关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这个藏品。那么王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呗，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瓦当之外，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藏品呢？ 那我这里抛砖引玉一下吧。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在千秋古关展览中有一个展品叫做清九江关瓷碗。它是我们馆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藏品之一，是景德镇烧造的，也是国家的二级文物。具体描绘一下吧。这个碗身画的是九江关的衙署，衙署后面呢有围墙，墙内外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衙署门前飘扬着九江关的旗帜，有一个人立于这个衙前，江面上还有船只往来，另外一边的岸上草木间有三两亭台楼阁，其中最让我们吸引注意的就是一座立有福字牌的福字碑的一个亭子。不知道朋友们都知不知道，在众多的景德镇瓷器中，以关为主题的图案烧制的瓷器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呢使我们馆的这件九江关瓷碗显得特别的珍贵。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就想问景德镇和这个九江关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就想跟大家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唐英。这个唐英在这个乾隆时期任九江关监督的时候，他统理了这个九江关的官物还有景德镇的窑物。在他的监造下，当时的官窑的工艺是非常精美的，也被世人称为唐窑。我们馆的这个九江关瓷碗被专家断定是为雍乾时期的，那它到底是不是出自这个唐窑呢？我想也有待大家再进一步的考证。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还真是有不少朋友对这个很感兴趣。网友许苏元说，西游记里我最感兴趣就是唐僧拿着官文还要盖章，是吧，去到各个什么女儿国、 啊、 这国那国的盖章，就跟咱们现在的护照一样吧。这个倒换官文其实算是当时出国的这种签证吧，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吧，啊，可以。 咱们的这个博物馆里有这些东西吗？ 是有的。针对就是刚才您说的网友这个问题啊，我想跟大家说明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中国护照的一个渊源。大家都知道，护照作为这个通行的证件啊，有着特别长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啊，作为这个有护照一部分功能或者作用的物件是非常多的。咱们具体聊一聊呢，从夏商周开始就有了护照的雏形，叫做什么呢？叫做牙章和规章。到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护照的就是发展又经历了封传、符节、过所、公验，还有文牒、关照等等， 就是它的叫不同的名字。 哎，对的，这里说到的这个文牒呀，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啊。我们说通关文牒，通关文牒啊，电视剧里头经常说到啊。然后这个护照的质地呢，也是从石质、金属质，到最后的竹木质，到现在的纸质， 还有石头的最早啊。 是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应该现在应该也是有出土的，是吧？就是咱们刚才说到唐僧玄奘拿到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虽然电视剧叫通关文牒，但是我们认为肯定不是啊。大招 不是啊。为什么呢？ 通关文牒呢应当是一个总的统称。 是的。这个 那他拿的是什么呀？ 从这个时代来这么断定的话，当时唐朝的时候应该理论上也不是这个通关文牒。 那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在考虑啊，有可能是唐朝用的最多的应该是过所。 对，王家说的这个啊，我建议大家去哪里看看，就是我们现在的雄关漫道林展里面，就有一个思安联过所。它跟 过所， 对， 哪两个字啊？ 过就是经过的过，所就是所依然的所。 索取的索是吗？ 没有，就是所以 所 研究所的所 啊，研究 所 的 所 过所哈。 对，是的。 哦。那现在咱们是那么现在咱们展厅里的这类的这个展品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竹制的，纸质和竹制的。对，是纸质和竹制的。就在我们的它的原样就在我们的这个就在我们的这个雄关漫道的展里大家可以过来 看。 那是什么朝代的东西呢？大概？ 这个是唐朝的，它跟这个就是唐僧取经的时代是一致的。思安联呢是一个这个沙洲的商人，他通过沙洲、瓜洲，然后领取的一个过所。当时就说过一任何一个州必须要领取一个通关凭证，然后呢你回去时候再要在你经过的这个州要给你盖上这个证，盖上章，然后你才能回去。 好，关联到我们近代海关的历史，也是咱们一段应该说是屈辱的历史，是吧？来，王家跟我们说一下近代海关的这个展厅是不是重点说了这段历史？ 是的，我们近代的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近代的展厅呢，为了展现这段历史呢，也展览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匾额啊。邮票啊，近代海关也是我们做展览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个时候邮票就已经是海关了。来发行的哈，挺有意思的，不是邮政来发行 啊。海关当时监管了邮政是的。 继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还有金海新官的木匾啊，粤海关的十两银锭啊，赫德使用过的邮袋啊，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海关代表政府参加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我们有这个参加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的纪念章等等。 1873年的时候哈，到维也纳参加的国际博览会 是的。 刚才说了，大家发送01到09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这个海关博物馆的展品。那么刚才说的01到03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古代的一些展品以及这个陈设，发送04、05、06，您能够就是看到应该说近代的一些这个跟这个海关有关的一些历史的展品，匾额、银锭，还有大龙邮票等等。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邮票，因为刚才我们在资讯里头也提到过了，这个大龙邮票算是咱们中国的第一套邮票了，是吧？ 对 啊。 大龙邮票呢是1878年由海关自己设计印刷发行的，它是呢最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开端，然后呢它被国际邮政局长协会定为世界上73种最早的邮票之一。 嗯， 那么海关为什么要发行这个大龙邮票呢？ 对呀， 可能这个很多观众都很感兴趣。实际上刚才王家也说了，近代海关呢除了他兼办主办的自己的征税、监管、查验、缉私这个和他的统计这几项业务之外呢，他还办了很多其他的业务，包括邮政，包括海务港务，包括气象观测，包括海港检疫，包括这个管理通风管，包括代购军舰，还有这个涉外处理一系列的涉外事务，刚才还有说商标注册， 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参加国际博览会， 嗯， 那么当时呢就是邮政是他办理的一个主要事务之一。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古代呢，我们的官府的邮政主要靠的是驿站来进行的， 对， 那民间的这个邮政呢它是缺乏的， 嗯， 所以杜甫有首诗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个这个很送信很难达到， 是 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啊，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样呢他们就面临着在这个上海和北京之间，因为上海是传统的通商口岸，很多他们司令馆是在上海领事馆， 嗯， 他们之间的这种邮件是怎么寄送， 嗯， 当时的总理衙门呢就让这个海关去办理这个司令馆，1866年就是司令馆之间的邮递业务，从1866年开始海关办理司令馆的邮递业务，这是最先开始这个介入邮政。从 那时候还没有邮票 啊，没有。1878年呢，总理衙门又批准在北京、上海、天津，然后牛庄就现在的营口， 哎， 对，这五个城市之间试办这个新式邮政， 嗯， 并发行邮票。当时呢，成立的这个叫海关八十大邮局， 嗯， 这个时候，这个第一套邮票就发行了。今年呢，也给大家透露一下，今年呢是大龙邮票发行的140周年， 嗯， 我们跟邮政邮票博物馆正在准备做一个学术研讨会，好准备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展览， 嗯，北京市集邮公司还搜集了2000多套大龙邮票也要发行呢。刚才我们资讯里说的，他们要发行大龙邮票珍藏版和至尊版，先请专家把这个邮票真伪给鉴定一下哈。所以这个大龙邮票应该说还是特别珍贵的， 对对对， 第一套中国的这个邮票，一套有3枚。 对， 当时是上海海关造册处以盘龙为图案印制了一套3枚的这个邮票，而且邮票上还有大清邮政局这5个字。 对对对 对, 对， 它也分宽边窄边， 对 啊，好几个版式。 对, 对, 对， 而且还这个面值还不一样是吧？ 1分银、3分银和5分银。 嗯，1分银就是绿色的，记这个印刷品的邮资；3分银是红色，记普通信函的邮资，然后5分银是橘黄色，是记挂号的，是吧？ 对。 那么这个应该说呢，刚才还说里头有什么银锭和匾额是吗？ 是的，我给大家也说一下吧，因为有很多好玩的小故事啊。就是先说到这个匾额吧，因为这个匾额呢是我们在近代海关藏品中唯一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啊。这个匾额啊，它上面书写的金海新关几个字，是1888年时任直隶总督还有北洋大臣的李鸿章 书写的，并且制作了匾额。在文革期间啊，天津海关的职工为了保护这个珍贵的历史文物，把它埋在了锅炉房的煤堆里，直到咱们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清理锅炉房的时候才被无意中发现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埋在煤堆里的这个动作也是误打误撞啊，大家都知道煤是有吸水性的，所以呢这个匾额的木质匾额的保存是非常好的。到最后呢这个匾额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出现在我们海关博物馆和大家相见了。至于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银锭啊、 哎、 啊，我们馆有一枚叫做粤海关十两银锭。为什么要说这个银锭呢？刚才李处也说到了啊，海关的几个职责啊，就是啊监管、征税、统计、缉私，还有等等啊。其中我们知道有一大职能就是征税职能啊。这个银锭呢，就体现了征税的这个职能。中国的关税是源于何处呢？到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如果从那个关税之争开始，那我们也是从西周开始的，到现在为止也3000多年了。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关税制度啊，也是从雏形到建立到发展，到我们现在已经跟世界接轨了。这个过程呢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一个过程，这个海关银锭就见证了这一个过程的这个漫长性。这个粤海关银锭啊，它作为这个海关银锭啊，作为这个九大税收银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我们馆的这块粤海关银锭上面的铭文上面写的是咸丰元年粤海关啊，它的造型呢是十两的砝码形的造型。 好，那么有关于这个中国海关博物馆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藏品，以及它也是显示了应该是中国这个贸易发展的一个过程哈，里头有很多东西，一会儿我们再请二位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国盛则关兴，国衰则关弱。在海关博物馆，通过古代、近代、现代中国海关及其职责任务的形成与发展，去感受不同时期海关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感受历史沉浮兴衰。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英国人李泰国是中国海关首任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是中国近代海关的行政首长，这个职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总署署长，风光显赫，权倾一时。作为开心河者，他的名字成为中英关系史和中国海关史上无法抹去的记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呢，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中国海关博物馆，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海关博物馆展陈部主任李海勇和藏品部的副主任王佳。那么我刚才呢在这个广告期间呢也跟二位说，我们的有一位热心的听众冰心 DBX 还真的是专门留了咱们2014年的报纸，因为上面有一篇报道是写着中国海关博物馆开馆首日参观者逾千，就是有上千名参观者第一天开幕，就是而且据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吗？ 对，当时这个我们是3月30号开幕，之前呢这个我们通过这个相关媒体发布了这个宣传的素材，沈阳的一个观众叫什么？ 詹宏格。 然后呢他得到这个消息，连夜他是当天晚上10点钟到了我们的那个馆，就在那边排，他一定要排第一名入场观众， 所以他排了一夜的队 排了一夜的队。然后呢早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看他还在那边排队，就劝他不要排，说等一下再过来，他说不行，免得你们别人把我的第一名第一观众给抢走了， 都排了一夜了肯定不会走了。 工作人员给他买来了早餐，他继续吃完，等着等到9点钟。 最后他还捐了一件就是藏品给我们博物馆作为收藏。 是什么藏品？ 是一张观金券， 观金券、 哦、是什么做什么用途 的 呢？ 啊，民国时期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粤海关银锭、 嗯、 银锭就是观金券，就是代替银锭作为海关税收的那么一种货币啊，叫观金券啊。 哦， 纸质的。 你看这位朋友很有心哈， 嗯，是 他这不知道是家里头传下来的，还是他从哪里收藏来的哈？ 他是一个收藏爱好者， 哦、 他为什么要在我们这边排队呢？因为我们当时就说第一名入场观众要给他一个专门的证书， 嗯， 然后呢，他就是到各个地方博物馆，他首先的去看博物馆， 嗯， 各个地方首先去看博物馆，然后呢，他自己也爱好收藏，然后他收藏了这个观金券，他就免费的捐赠给我们， 嗯。 非常有意思，很感人。 好，我们来接着说这个海关博物馆哈。刚才说了这个第一任总税务司是个外国人，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情况呢？ 是这样的，我们鸦片战争之后啊，这个当时我们海关丧失了这个关税的自主权。那么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然后它的附约规定，任凭总理衙门邀请英美法国人帮办税务， 嗯， 严查漏税，而且呢各口划一管理。那么他这个就是说呢，因为这个要往前追溯呢，就是1853年在上海小刀会起期间呢，就是民众捣毁了江海关，捣毁江海关之后呢，然后英美法这三国领事就跟江海上海道， 嗯， 吴建章他就达成一个协议，这个我们各派一名外国人士来帮助你收税，监督你的行政事务。 嗯， 然后呢，这个我们各国才会把这个钱补起来。 嗯， 吴建章同意了。后来呢，这个模式一试行下去，清政府发现啊，这个税收大幅上涨了。 嗯， 同时呢，这个因为当时清政府推行的叫一夷制夷，外国人管外国人，因为他当时的中国人。多数不懂洋情， 嗯， 怎么管外国人他们是不清楚的， 嗯， 所以呢1858年这个规定之后，在全国都开始这个形成这个各口都有税务司， 嗯， 税务司就相当于现在的关长，他们来管理，上面呢就是一个总税务司，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总署署长，海关的总的首领，他有也是由英国人来担任的。 嗯，后来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收回这个海关的主权，也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哈。这也是我们历史课本里头能够看到特别有名的那个九龙关，就是在现在在深圳是吧？ 对，是的。 有关于这段历史，这咱们也有相应的展品是吗？ 是的，先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要先梳理一下九龙关、九龙海关还有深圳海关的这个关系，然后呢再回溯一下他们的历史。九龙关呢是建于1887年，建关时候啊，总关设在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在深圳呢它设了不少的关卡。 嗯， 1949年刚才您提到了10月解放军接管了九龙关在深圳的集司总部，同时呢香港的九龙关总部宣布起义。在1950年的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当时是周总理签发的这个决定在深圳设立九龙海关。好，第二个名词出来了，九龙关、九龙海关，保留九龙海关的官名。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本着一国两制的原则，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就将九龙海关更名为深圳海关。那这个梳理完这段历史呢，我们知道有四个时间节点，分别是1887年、1949年、1950年还有1997年。梳理完我们这个历史呢，我们就比较明确的知道了这个九龙关啊和这个九龙海关它是一个严格的关系。那这个九龙海关呢其实是深圳海关的前身。至于这个展品呢，针对这段历史，我们馆啊在专门的九龙关起义的展区设计制作了九龙关治港集思艇回归祖国的一个半场景画。在这个场景里呢，我们展出了相关的九龙关起义的实物。 嗯，这是这段时历史。那么那个罗湖口岸那个就是属于现代海关的了是吗？ 是的。 嗯，那我们就再来说一说这个现代的海关。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要说一下咱们 博物馆最大的一件藏品了哈，也是这个第三道题里头提到的这个400吨级的海关大型的巡逻艇海关902艇，这是在咱们刚才说的是等于是博物馆前面下沉广场的地下。 对， 你知道刚开始我也很惊讶，说啊，这有这么大的一艘，真的是这个大的这个大船在这儿是吗？啊，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船，这艘海关缉私艇的历史。 这个船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船。这个船呢，长是58米，高是 3.5 米，最大宽呢 7.8 米，它的总排水量是400吨。最大时速呢达到 29.5 节，它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每小时55公里。它是1989年7月投入运行呢，在工美海关投入使用的。那么2009年11月正式退役后被征集为我们的藏品。 嗯， 它也是我们目前这个最大藏品，应当说是我们镇馆之宝之一吧。 是的。 那它这个艇呢，目前是整个应当说是中国海关舰艇类实物中它是总体量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哪里呢，是武汉的中山舰，它是出水的那个文物。这个艇呢它很有意思。 这个是从深圳运过来的哈，那 对对。 这么大一个运过来不容易。 应当说是非常不容易。这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艇呢它有什么特殊之处，然后再给大家介绍怎么运过来的。 好。 这个艇呢应当说它是我们对它有三个定义。首先它是中国海关的英雄艇。因为它刚才我说了它服役20年，它查获了走私案件就是1000起，然后呢案值是3.5亿，相当于它自身造价的12倍。他在打击走私上他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呢，他又是中国海关的英雄艇，在20多年来呢他先后50多次接受中央领导统治。包括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中央领导统治都坐过这个船。当时主要从深圳到珠海都坐这个船。第三点呢，他是中国海关的功勋艇。为什么这么说呢？1992年1月23号，正在南方视察的小平同志啊，从深圳到珠海就坐了这个船。在这个船上呢，他在会议室里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的一部分。 南巡讲话。 对。比如说，他当时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就是在这个船上讲的。所以说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个思想啊，从这里面就可以找到例证。 这也是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对。 现在去这个还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也翻了一下，就是大家去看海关博物馆的一些这个感触哈，好多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艇还蛮震撼的。 对。这个船呢，刚才我说它是虽然是第二大体量的，我们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武汉市文化局的局领导过来参观的时候，中山舰是归武汉市文化局管，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谦虚啊，我们也能让中山舰到你们这边来学习。为什么？中山舰是一个历史文物，是不能登舰的，就是只能远观，而且它没有声光电的效果。我们这个船呢，它首先呢，我们一下去看到整个船是在大海中茫茫大海中航行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海天一色。同时呢，我们这个船上呢，我们在边上是有一个参观长廊。参观长廊呢，就是从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以后，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国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一些图片展。然后呢，在船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海上日出的一个短片， 就是可以登船的是吧？ 可以登船，而且你可以触摸一下船上的这个当时的机枪、水炮这些呢。然后呢，这个还可以亲耳聆听小平同志在南巡发表南方讲话的这个视频，看到他那个非常珍贵的视频。而且呢，我们复原了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南方讲话的这个在船上会议室发表南方讲话的这个场景。因为2000年以后啊，这个船的会议室是都已经改造了，但是非常幸运的是， 保留了一件非常珍贵的实物，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所坐过的那个沙发。 哦， 然后我们根据当时的记载，根据当时设计这个图纸，把这个整个沙发全部恢复过去，原件也陈列出来了。这个呢非常有意思。同时呢在这个亭下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小的展示，叫海上长城，展现新中国海关海上缉私的一个场景。 嗯， 所以很多小朋友去了之后都特别喜欢这个船。 对啊，因为我看到有朋友说去看大船还能登船哦。他说就是这个把我娃成功的吸引到了海关博物馆。 对对对，这个确确是这个可以在船上看，这个从船头到船尾都可以参观。 嗯， 而且呢这个船我刚才说了，这个船过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 他2009年呢他退役之后，他基本上他的动力功能已经失去了。 嗯， 然后就从简单维修一下，他当时是在拱北海关，现在的珠海，开到了广州，黄埔造船厂，然后在黄埔造船厂呢进行拆卸，把它拆装成38个大集装箱，运过来，然后在这边呢，你想我们 又重新组装， 当时的这个管前广场是挖了一个大坑，上面呢只留了一个龙门吊，把它吊下去。一点点组装，然后复原，然后焊接，然后呢又刷漆。我们这个船当时布展的时候是2013年10月，当时要求我们12月底就完成，两个月的时间，最多的时候整个这个现场有7支施工队，包括组装，包括刷漆，包括这个空调，各种呢，这个同时施工，当时应当是非常非常惊险。这个我记得领导曾经跟我说，你这个12月底能不能完成？我跟他在四楼，我跟他说，如果12月底完不成，我从你四楼直接跳下去。 哎呦， 最后我们如期完成了任务， 立下军令状， 而且这个。应当说效果非常好。 这也是你们的这个镇馆之宝之一哈。 对对对。 很珍贵的藏品。确实它也是咱们国家国力强盛的一个标志吧。是吧， 对对对对。 那么说到这个艇呢，实际上是已经是咱们就是现代海关的了。那么咱们这个海关博物馆呢，其实也有这个现代海关的这个展厅哈。 对。 大家发送06070809看到就是这个展厅里头有蜡像啊照片啊挺多的是吧。 对，还有孔元的，就是我们第一任署长的孔元的任命书啊，刚才李海勇主任提到的，就是邓小平同志坐过的沙发啊等等啊。 都是在这里头哈。 是的。 那么刚才说到了咱们这边的镇馆之宝，除了这个大的艇之外，902艇之外，还有哪些展品算是镇馆之宝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就是金银海新关的木匾，它是国家一级文物。我们知道在很多现在其他的博物馆里，也就是有我们的这个仿制件啊，这应该也算是一件哈，李叔。刚才还提到了这个我们第一任署长的任命状，孔元是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的还有。 对，比如说赫德有带，也可以算一件。比如说我们中国沿海灯塔图也可以算一件， 这个据说还是个孤品是吧？ 对， 特别珍贵。 我们原来呢，我们因为是大楼地区的唯一孤品，后来呢，香港呢，就是台湾呢，有个研究员叫张志云，现在在上海交通大学，他说我在台湾在香港都没看到这个相似的东西，所以说它是应当是整个中国唯一的孤品了。 它是这个灯塔的一个分布图是吧？ 对对对对对，非常大。 网友索索米说，海关是不是还要抓走私的？这也是现代海关的一项职能是吧？ 哎，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 对，落实到刚才就是那902件，就是实际上是就是缉私件之一哈。 对， 还有其他展品吗？ 应当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缉私这一块的职能的展品是非常多的。我们有一个大的展厅，小朋友也很喜欢去看。就是缉私的这一块，现在它包括我们说刚才原来说的雪豹标本、东北虎皮，包括还有这个齐白石、张大千、武昌硕的 画作， 啊，当时都是这个70年代走私出境的，还包括我们查获的一些古生物化石。我这边呢，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化石呢？就是我们当时的叫鹦鹉嘴龙化石。 嗯。 这个是一个化石的骨架，现在呢应当说这个还是比较漂亮的，最近我们刚把它放进去、我们跟王家主任我们配合把这个放上去。 鹦鹉嘴龙的化石， 对，它是一个化石的骨架，而且比较完整、可以看到鹦鹉嘴龙的一个形状。 那挺大个的应该。 对，挺大的。然后这个化石呢，它的查获呢也有一个小故事，它是2004年11月一号的时候，杭州海关呢，他经过了半年的情报经营，然后查获在宁波的北仑港查获的。当时这一个案呢，一下查了2925件化石。 嚯！ 然后呢，这些化石呢，很多都是二级化石、三级化石。这个化石呢，应当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这些化石呢，后来绝大多数移交给浙江省自然博物馆，那少数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被我们中国海关博物馆收藏，作为我们集尸成果之一。 哦、 那走私化石的6名犯罪分子啊，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最高判处8年有期徒刑。 所以咱们这个海关博物馆里头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除了这个海关本身的，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海关发展历史的一些这种照片啊、图片啊、物品之外，还有集思这个包括的范围就非常广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最后来二位跟大家说一说去咱们中国海关博物馆参观的时间，还有门票，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怎么过去之类的。 好，这个中国海关博物馆开放呢是周二到周日的每天9点到下午17点，然后周一下午5点，周一闭馆，那么这个从下午4点钟开始这个停止领票，下午4点半就开始这个清场，大家过去呢可以凭身份证、老年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免费领票。可以参观我们的基本陈列，还有我们的海关9012厅，都是全免费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馆呢目前没有停车场，希望大家呢最好是绿色出行，乘坐公交，乘坐地铁。刚才我说了，地铁1号线、2号线建国门站 C 口出来，这个就很方便的，可以到我们那边，非常近，也就是100米左右。欢迎大家去参观，尤其是我们现在呢正在展览的这个雄关漫道这个展，这个很有意思。刚才我们王家主任说，我们唐朝的这个就是唐僧使用的过槊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到那边看到一个实物。 好、太好了。免费的，拿着这个，大家要拿证件来换哈。 对对。 很多去得过的朋友都说，哎呀，真没有想到这个海关博物馆里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展品。 对。 亲自去看一看才能知道。 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国盛则关心，国衰则关弱。在海关博物馆，通过古代、近代、现代中国海关及其职责任务的形成与发展，去感受不同时期海关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感受历史沉浮兴衰。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走进中国海关博物馆。海关博物馆中最大的一件藏品是一艘400吨级的海关大型巡逻艇，原海关902艇。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广州黄埔造船厂建造的集思专用艇型，艇长58.5米，宽7.8米，总排水量400吨，抗风能力8级，配备4台德国 MTU 主机，最大航速29.5节，并配有先进的卫星、雷达导航跟踪搜索系统以及 H966 通讯系统，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集思艇。该艇原隶属于广东珠海拱北海关，1989年服役，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时曾乘坐该艇由深圳渡至珠海，并在艇上发表过重要讲话。 哎，这个周末呢天儿也不是很冷，大家有时间不妨去海关博物馆走一走，而且现在是寒假，带着孩子去看看和海关相关的展品，尤其还有咱们的902舰艇，也是很好的 爱国主义教育哈。再一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 谢谢， 谢谢。 嗯，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还是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要为您带来的老字号新江湖。 提起王致和，尤其是臭豆腐，被叫做北京奶酪。王致和与同仁堂同龄，始创清康熙八年，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时至今日，臭豆腐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王致和作为地道的中华老字号，产品上有什么创新？老字号新江湖，王致和的负责人和大家一起聊聊400年的东方奶酪。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这一